人家受不了。然后呢，如果去日本的话呢，就是一些日本的你知道相对规矩比较严格，就是对于老人家来说没有那么自由，其实有一些压抑。然后我就想如果有机会带我爸妈去泰国， 我觉得首选。 对， 这个是首选。第一，他的吃住行都很方便。第二一个呢，就是他的那些文化呀，就是都很相对来说比较热情，爸妈是比较容易融入在里边的。这个样子。 所以其实他去每个地方都会考虑，哎，下次爸妈是不是适合在这里。 对对对， 好闺女啊。 真的是。 咱得先去踩点嘛，刚刚 先踩点，我先花钱负责踩点。 对对对，刚才说的一个那个老的应该是那边的连锁店，是不是？叫什么星来着？ 剑星。 剑星。 对， 大家可以去泰国找找哈。 对对对。 当然其实这趟行程当中，我们的吴昊以他的眼睛和眼界去了好多可好玩的地方。排名不分先后啊，刚刚以市场打开了我们的话匣子。 是的。 之后怎么把话匣子变来变去的各种调色起来呢？你自己组成呗。 其实就是我还是说跟着准哥刚刚说那个是带爸妈游。 是。 我其实第一次去泰国的时候是住在考山路那边，号称是游客，就是背包客去。 天堂。对。 那 个非常热闹。然后晚上我记得我朋友当时我们是潜水回来，然后他是当 几点的？十点？ 没有，已经夜里一两点钟了。 一两点了？ 潜水 不是潜完水回来之后，我们当时就回到那个曼谷，我们从涛岛 涛岛， 然后回到曼谷，然后当时我们就是说 OK， 那就在考山的那边酒店住下。就还担心会没什么人啊，比较担心，结果没想到那边人非常的热闹。 一点多还 哇，一点多还嗨呢， 很多人。然后就是酒吧呀，还有这些都是在开着的， 在营业当中。 考山路。然后当时就是因为其实是为了这个方便住在那边然后没想到第二天就是发现那个地方离大皇宫是非常的近，景点非常的近。 我们上次我就没有去成大皇宫，没开。 对， 考山路离大皇宫多？ 我印象里就是 他走着， 突突或走着其实都能到。然后在考山大皇宫那边的话呢，我觉得老人家会比较喜欢。他的建筑风格呀，就是金碧辉煌， 是是是， 老人家就是挥舞着纱巾啊，就是穿上起来 挥舞着纱巾。 老人家老说我们这丝巾什么的，我们 对对对， 现在都是纯棉的。 我妈出门得配个四五条丝巾的，这我都不说话。对， 真的， 是是是，我跟你说都是四五条。 阿姨都是这样的。 对，阿姨真的 在甲板上都是。来，你给我照个相，这个姿势，然后等会儿我换一条。 真的好， 对对对，他们其实有他们的爱好 乐趣。 然后呢，那边有那个玉佛寺，那个其实我觉得也真的还是不错的。 玉佛寺是在哪儿？ 在它其实是在大皇宫里边。对，它是一趟。然后呢，我其实最喜欢的那个附近是你从大皇宫出来， 腿着 到码头，对，腿着到码头坐船到对面的郑王庙。那个是非常漂亮的，我觉得。 那个真的是金碧辉煌。 对，它的那个郑王庙那个出来之后，你拍照出来的感觉是，它第一最主要是没有什么人。 那个庙是不是就是也是很高，然后可以一级一级 这样爬 上去？ 对对，一级往上爬。然后它其实是那种很小清新的白色。 对，跟大王就是人要少一些呢， 少很多了。对，然后你在那边其实走一走的话，我觉得还是挺好的。然后当时是就是那一天我是在那附近转的，转完之后你还可以从那边打一辆车到暹罗。 嘟嘟还是出租车？ 突突，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出租。 出租车。 突突的话呢，就是一个是曼谷比较热，再有一个其实它要价也是很夸张的。而且它开起来的那个 感觉，热风吹着是吧？ 它主要是你会觉得不安全。 对对对， 尤其是带老人家的话，他会有一个就是他的司机，就像我们这儿开三蹦子那帮 打车吧，打车吧，还是 对， 打车也不贵，在曼谷哈， 其实不算贵，二十铢起步。 20铢起步， 除以几啊？ 除以五， 4点多吧。 对 对对对。 然后你的这样的话，其实要从机场，我记得我是从机场打车到了考山路，当时是360铢。 除以五。 对，除以五这个价钱其实是就还 OK 的， 70来块钱。 对，其实你可以说到了之后，甭管年轻的上岁数的，先在考山那边附近找一个酒吧，爸妈晚上睡了，你再出来浪， 这是可以的， 不错。我觉得住在考山路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 对， 是不是住宿的那个选择也很多？ 他住宿的酒店其实蛮多的。对，他的那个，而且我记得我当时住的那个酒店还不贵，一晚好像不到300块钱， 真便宜， 真便宜， 对，特别便宜，然后还特别方便，然后他那个 因为考山路它是一条酒吧街，嘉义也是、你到很晚的地方还有时间吃东西的。 你发现没有，道道 真好， 浩浩、我虽然没有去过泰国、我就能想象到那边的节奏和到了晚上那种闲适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一点多无忧无虑的，想吃点什么想喝点什么随意还安全， 都有， 对 不对？好多外国人在那儿，哇， 对对对， 就拎着一瓶酒特别开心， 对， 真的是就仿若来到了天堂。 你就穿一个跨栏背心，然后底下穿一个他们那个大象那种肥腿裤子、特别舒服， 很贴地气，是吧？ 是的是的，就一定你要是换上当地服装、 对 对对。 问一下十月份的泰曼谷的温度也很舒服的吧？ 很舒服、然后我们十月份的曼谷的温度，我基本上就是一个短袖短裤，其实是完全 OK 了。 凌晨一点钟也可以的哈， 也可以的，没有问题的，都是就是他的那个。 哎呀，好想在这个环境里待一待呀！ 我是喜欢就是冬天一点的泰国，没有雨，因为 干季 很干一点，然后它又没有夏天那么热。 现在是正好吧， 现在其实刚刚好，我觉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十二月份，那个温度是我觉得特别舒服。 二十六七度差不多、是吗？ 差不多。27度多一些， 短裤就短裤短袖， 短裤 是那么热 ，OK 了。对， 下海那行不行啊？ 下海行啊，咋不行啊？ 可以的哈。 对， 哎，你刚才说曼谷，你不是有码头吗？当然，比如说你也是浮潜超级达人哈。潜的话，你要推荐去向导潜，那就有点距离的，对不 对？ 对 对对，那很远的， 很远了。 对 对，那比如说离曼谷最近可以潜的地方，你有觉得有吗？ 这个我还真没有研究过。对 对，那就咱们就今天先不说浮潜， 我们在岸上过着， 岸上过着。刚推荐两个可以去，一个河边，一个河对岸左右的那个一感觉哈。 对对对， 第二个地方人少，而且更具有曼谷气息、泰国风味哈。 但是有一点记住，一定要穿，尽量穿长裤。因为泰国的这些庙也好，皇宫也好， 有蚊子， 它会一个是有蚊子，再有一个是它会要求你不要露过多的肌肤，这个是很多的，它一个宗教的一个东西。 我知道，就是遵从当地的。 对对对。 那上身呢也要穿长袖吗？ 上身其实我是穿，就 是 它会让你短袖， 应该不 要 让你露肩。 好嘞好嘞， 你就最好是就是在国内带块布去也行，或者是在 围上， 你也带块纱巾。 对 对， 这时候妈妈们的纱巾起了重大的作用。来来来，准儿拿条纱巾给你裹上。 对，一裹上啊，行了，去吧。 挺好挺好，当地的这个民俗习俗，大家得遵从啊，也别太大声说话。到了一些寺庙的地方，你就看就行了，是吧？ 对对对。 哎，好多电影当中出现泰国那个大寺庙的时候，你又觉得那个当地特色，还有那个市井的街道一拍，长镜头一拉， 对对，非常舒服。他那个地方 水上市场你去感受了吗？ 对，水上市场， 水上市场真的去了。然后第一个感觉就是 怎么了呢？ 挤啊， 真的， 全是船交船的。 就是晚上的时候，我 晚上还有 晚上的时候有的，他那个水上市场是这样的。白天的话呢，就是他那条河两岸是卖吃的的，卖玩具的，就卖各种东西的，其实就是一个游客区。我当时定的是晚上在那边乘船出去去看沿岸的萤火虫。 哎呦，这个 还有萤火虫呢。 对对对，这个是咱就是我觉得城市的孩子真的是像我这么大，我从小到大我没见过。 你看看， 就是那个时候就他会过岸，就说就是在树上你就看那种闪闪亮亮的萤火虫。 对对对， 特别的好， 是能看得到，没问题， 能看得到，能看得到。那个当时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就像这种的话，你去淘宝都会有一日游。 对。你去买就可以了， 对，你去买 很方便， 很方便。 天哪，这么方便。 对，然后你跟他定好日子，这个日子然后他会有 专车来接你，或者专船来接你，都是一样。对， 中巴到你的酒店接你走，然后再给你最后还送回来。 你说旅行现在方便到如此地步，大家也是觉得 真的是， 对对对，就随便。还有我上次去菲律宾，也去看萤火虫，然后就是方便到什么程度，比如说今天是12月18号我到了，我想12月19号下午去看，都可以买得来。 对的， 都可以。 好棒啊， 很方便。 所以说 现买都行， 这现买都行，当然不要看着旺季，反正这个季节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他会跟你说，就说 OK， 我这辆车上可能有8个人， 对，他说的很清楚， 如果说人员够的话你可以搭这辆车，如果没有的话呢，他也有别的人会介绍。其实他们这个行业是很规范，而且是很有组织性的。 对对对， 我觉得还是可以。 很棒啊。 对啊，就是我们觉得你有时候手机啊，那智能软件里头那个比如说旅行主题，咱就说飞猪， 对， 这个已经无敌了，我觉得他办的这个项目上是非常厉害的。 是的是的是的。 哎呀，好棒啊！我们这个又蠢蠢欲动了啊！ 对呀、啊，其实 这么方便，大家就真的可以说走就走，泰国嘛， 是的， 泰国其实很方便。嗯， 刚刚说、要去这个水上市场，晚上去萤火虫看萤火虫， 对， 发生了什么？就是你不刚才不是有一个节目，咱们停下来了，你不是本来想去那儿，一切顺利，对吧？一切顺利。晚上那个水上市场跟白天是不一样的。 它其实是差不了太多，但是就因为那一块游客太多了。 游客太多。 你会觉得就是说，哎呀，我跟他挤着这好无聊。 哦， 我是不太喜欢那种特别拥挤的感觉。 哦， 但是我就是为了在那等等，然后就其实还随便逛一逛。他吃的还是蛮多的，但是呢，不会像说是他本地人去那些夜市便宜。 对，夜市你刚才说了一个，那个也包括夜市，对不对？ 对，那个也有夜市，还有一个他还有一个在叫摩天轮夜市，这个夜市我一直没有去。 摩天轮夜市， 摩天轮夜市， 对， 这个摩天轮 没有。我都没看见摩天轮。 那个他有一个摩天轮夜市，是我另外的朋友他们前两天去的时候一块发展， 刚开发的。 我对， 那可能我去那时候还没有呢。 我在想 有摩天轮吗？ 有摩天轮的 啊， 曼谷有摩天轮的。 对， 我怎么在哪儿、 然后我、 啊、 我当时也是觉得很惊讶，我说这个我没有找到，所以说下次其实也要再去找一找这个，我觉得应该蛮有意思的。 是的。 他就你就看到照片了，跟什么样的风格？反正也是那样呗、 其实就是小的夜市、但是就是说可能商业化一点，然后干净一点，不像可能是本地的夜市，就是小摊贩呀、什么桌椅板凳随便摆摆呀，然后你可能还会担心有老鼠窜过呀，这个。 哎呦，说的老鼠，刚进直播间之前他还说老鼠的事儿呢。 是的，说下雨那个老鼠都上来了。 好玩，怎么那是在哪儿啊？那是、 那 一幕。 就是是这样的，泰国它其实有很多老鼠，但是呢， 都生活在下水道里。 本地人当时跟我说是，只要它不下雨。不要太担心，因为我非常怕老鼠。很不巧，我九月份时候去的那一次。连着下了三天的雨， 哎呦， 老鼠啊，可能家里被淹了， 因为它 就是搬着孩子啊，什么都翻上来了。我从 上来，小的们， 我从天桥往下走，老鼠从天桥往上跑，我就往回跑。 好多吗？ 当时一个井盖上坐了一家，我觉得应该是四五只大的， 哎呦，井盖上 小的， 他们也挺难过的。 四五只大的， 不要再下来了。 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然后再加上鼠爸爸妈妈，然后再加上精灵鼠小弟， 就可能是。224，这样一个排列， 对，224吧，差不多。 对对对， 那他们都出来等着雨停，还是四散逃窜呢？ 他们就其实是躲在一个边上，然后可能是有人过，他会窜。 你害怕？ 我就很怕。 他要是在那静静的待着还行， 那就 是一蹲， 那就是那个土拨鼠的，就他了。 对 对， 就是我会很怕。然后当时还有一个插曲，就是我离酒店还有不到200米，我真的走不动了，我害怕了。然后。叫了辆出租车，他起步价是 软了，你 腿软了，然后叫了辆出租车，起步价是20铢的时候，司机下车是找我拿了我100铢，不找给我钱， 为什么？ 哦，这个不好， 他确实有这个问题，他的出租如果说是。不是，他可能是看游客 啊， 也确实有这个问题，所以说你如果在泰国打出租的时候， 备好零钱， 建议伸手， 伸手 就是在路边伸手打车，不要找那些。停在路边上的车 啊， 就是正规的车是吗？ 其实它都是正规的。 突突啊，你说的是？ 没有没有， 出租车。 出租车是有这个问题，它的打表什么的都，反正我是遇到过。 对，它会是有这样的， 就是乱乱开价， 乱开价。尤其是泰国这个，你从机场出来的时候，他会跟你说， 从机场就开始了。 他监管这方面不是很严， 有点问题。 对， 所以说。你如果说是可以，最好的就是你在路边想打车，不要看在路边停了出租车，你开门就上， 好， 那样很容易被宰， 是吧？提醒大家。 对， 哎，不知道能不能用滴滴？ Uber 啥的能不能用吧 ？Uber 应该 可以， 在国外 叫 Grab 还是叫什么？那个可以叫车的。 虽然那个物价不是那么的贵，但是你要是讹我们也不开心， 对 不对？从下飞机一开始。出租车是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最先映入你眼帘的一个东西和参照物， 对， 如果它好的话你心情会好，一上车脏了吧唧，然后不安，是吧，就不好。 乱开价这个就大家都从一开始就会。 哎，你们俩觉得你是什么时候去的那一年？ 我是2012年， 已经6年过去了。 对对， 你觉得出租车里边干净吗？就是 啊，出租车其实里面 还 好。 现在你就啊，那还行，那就行，那还行。 出租车很好看，粉色的 啊，现在是粉色的， 有粉色的。 我去的那时候还没有呢，就是那时候只是普通的出租车，但是干净还是 很 很干净的。 对。 个人感觉曼谷是个非常大的国际大都市，对吧？因为我那次有朋友来说曼谷嘛，到夜晚的曼谷，当那个灯亮起的时候，高楼大厦觉得超级现代化， 对，不输纽约， 对吧？那种感觉。 它的暹罗那边被号称为曼谷曼哈顿嘛？ 你看， 暹罗那边 曼哈顿，